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如今，越来越多的健康人士爱上了跑步，不管是跑马拉松的，还是小区里的夜跑族。有人说跑步为了健康，有人说跑步让人感到轻松愉悦，还有人说跑步让人上瘾。最近，德国研究人员证实，跑步让人获得快感，可能和内源性大麻素有关。什么是内源性大麻素？跑步还会产生哪些物质来作用我们的大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为何跑步会上瘾？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还是给您带来科技有关的这新闻和资讯啊，在这个资讯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点科技知识。那首先呢，第一个这个消息我们来看看啊，是发生在小李身上的一件事儿。这小李呢非常年轻，今年呢只有25岁，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酷爱喝可乐啊，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爱好。从一开始的每天2瓶3瓶啊，当然都是小瓶了，到后来的每天2升，这样持续喝了3-4年的时间呢，他的体重也从100来斤攀升到300多斤，这体重是增加了2倍。那前段时间呢，他像往常一样畅饮一大瓶可乐之后，突然呢就休克了，被家人送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进行一个抢救，结果发现啊，他竟然是喝可乐喝的中毒了，属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主治医生介绍啊，说糖尿病主要分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那刚才说到的糖尿病酮酸中毒呢，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因为血糖急剧升高引起的胰岛素严重不足激发的酸中毒。症状一般是恶心、呕吐、缺水、休克和昏迷，尤其是呼吸当中呢有这种烂的水果味啊、血压低呀、尿量多啊等等。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病情呢会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主治医师还表示，不仅二型糖友在一定诱因下会发生酮症酸中毒，那一型糖友呢也会发生酮症酸中毒，最常见的原因是感染。胰岛素治疗中断，或者是不恰当的减量、饮食不当、过度劳累等等，都有可能诱发酮症酸中毒。所以预防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专家也建议，首先要确认啊自己是不是糖尿病高发人群，有糖尿病家族史、高血压、肥胖症等都是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那这些朋友一定要定期到医院体检，同时呢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千万不要像小李一样啊，说认为自己年轻，每天就可以不节制的喝大量的这种可乐啊等等这种碳酸饮料，建议大家还是多饮用白水或者是淡茶。 再来看第二个新闻。近日呢，国家食药监局总局抽检了五类食品，一共744批次。那通报显示啊，合格样品是655批次，不合格的样品是89批次。其中呢，由上市公司金字火腿生产的金华香肠被检出禁止使用的兽药沙丁胺醇，这是瘦肉精的一种。那瘦肉精的正式名称呢是盐酸克伦特罗，简称克伦唑罗，是白色的结晶状粉末，味道呢有点苦。那瘦肉精也是一类药物的统称，是一类药物统称，主要是肾上腺素，还有这个贝塔激动剂，还有贝塔兴奋剂等等，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还有肺气肿等疾病。以前在大剂量的用在这个饲料当中，它呢可以帮助促进猪的增长，减少脂肪含量，提高瘦肉率。但是食用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呢，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瘦肉精在我国已经禁用了。那这个批次少量产生的这个，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沙丁胺醇指标超标，可能是由于猪肉原料带入的个别偶发性事件，也是属于生猪养殖没有形成集约化生产阶段的偶然案例。接下来再来看一个科技资讯哈，我们说人的皮肤呢能够把这种感觉传递到我们的大脑，比如说你是觉得这热呀，还是冷啊，还是烫啊，是疼啊，还是酸啊等等。但是人造皮肤现在也可以向脑细胞传送压力信号了。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师开发的一种塑料皮肤，它呢能检测出自身所受压力的强度，并且产生电信号，把这种压力感觉传达给活的脑细胞。这种人造皮肤有望用于义肢假手，来代替皮肤的某些感觉功能。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教授鲍哲南介绍啊，说人类手上的皮肤呢，拥有六种感觉机制，能够分辨压力大小、温度、质地、疼痛等多种感觉。这个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模拟了触觉的一个方面，能够分辨轻轻握和紧紧抓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那这是第一次开发出一种柔韧的类似皮肤的材料，不仅能检测压力，还能向神经系统来传输信号。这个团队呢，十年来是一直在研究能够模仿皮肤功能的材料。他们发现，通过测量塑料或者是橡胶分子结构的自然弹性，可以将它呢用作压力传感器，在这个塑料膜上压制了花纹，来增强它的压力敏感性。又在上面呢排布了数十亿个碳纳米管，让它能导电，形成了电压敏性，那能够模仿人类的皮肤，把压力信息呢变成类似摩尔代码的电脉冲哈，听着好像特别的复杂，但总之呢，就是这个团队可以让这人造皮肤能够感觉到压力，并且呢传达到我们的大脑。另外，团队还设想开发其他类型的感受器，比如能够分辨条绒和丝绸的这种质感差异，还有能够分辨冷水杯和热咖啡杯到底有什么不同。目前的这个方案意味着，如果开发出新的机制，还能给人造皮肤增加感觉。这样的人造皮肤呢，如果真的能够进一步研究和开发，也有望用于义肢假手哈，代替皮肤的某些感觉功能，可以造福更多的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技资讯，稍事休息，在一小段我们的导听过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和我们的这个大脑有关系哈，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为何跑步会上瘾。如今越来越多的健康人士爱上了跑步，不管是跑马拉松的，还是小区里的夜跑族。有人说跑步为了健康，有人说跑步让人感到轻松愉悦，还有人说跑步让人上瘾。最近德国研究人员证实，跑步让人获得快感，可能和内源性大麻素有关。什么是内源性大麻素？跑步还会产生哪些物质来作用我们的大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为何跑步会上瘾。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 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这开场的歌曲哈，奔跑来自黄征的，是一首非常积极阳光的歌曲。我们说在我们身边哈，到了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出来跑步。那今天这天啊，显然是不适合跑步哈，希望大家没有出来都是宅在家里的。有人会说这跑步呢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那以前我们会认为这种快感啊是内啡肽带来的，但是最近德国研究人员发现啊，说这种快感是由内源性大麻素引起的啊，跟内啡肽有关，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由这个内源性大麻素引起。这是研究人员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说长时间跑步啊会让人有快感，这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那最近的研究证明，内源性大麻素可能也对这种快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您可能要问了，这什么是内源性大麻素啊？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这内啡肽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跑步真的会上瘾吗？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张成岗博士，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张老师，你好。 好，大家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好，谢谢。 张老师跑步吗？ 非常跑步。 是，但是我现在发现哈，在我们身边，尤其这个晚上天气好的时候，今年夏天这小区里的夜跑族特别的多。 对， 而且这装备呢也都看着是挺齐全的哈。 对， 有的戴着耳机呀，然后听着歌呀， 还有戴着手环。 对，戴着这手环来计步的哈。 对对对， 计我们的运动量的。那有人真的说这跑步啊，越跑越开心，越跑越兴奋，越跑越上瘾。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德国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有一种物质叫做内源性大麻素引起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节目的话也是非常，就是话题非常有意思，因为内源性大麻素的话和内源性的内啡肽都有点类似，算是神经递质，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激素。就是人体内的话，经常通过一些化学物质来去协调神经系统的一些工作。那么包括前面说的内啡肽，像吗啡这一类的话，它呢会去引发人体的一些反应。那么大麻素的话，它是大麻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么很多对于这个大麻成瘾的原因的话，实际上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它会启动一些人体的奖励机制，让你对做这件事情产生就是正面的一个感觉，让你会持续的不断的鼓励你去做。 首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像内啡肽是在吗啡当中可以存在的， 对， 那这大麻素是在大麻当中存在的。 对， 但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前面再加三个字叫内源性。 对， 我们就理解是我们人体也会分泌这种东西。 是的是的。那么相对于内源性的话，指的是外源性的。外源性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外面体外摄入，比如说有的去打了一些这个内啡肽或者大麻素来止痛，这个在临床上的使用。但是呢，因为它你打的多了的话会导致成瘾性。刚才说的跑步让人上瘾给这个是有些关系。但是呢，如果通过人体内就是运动这一类产生内源性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你的体内进行了一个正性的平衡，它使得你产生了一定的量的水平的内源性大麻素，会激励你去做一些适当的运动。 激励你，刚才也说到是一种奖励机制。 是的是的， 觉得你做这件事儿然后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就会奖励你继续去愿意做这个事。 对，是的。 那刚才既然说是我们内源性是人体产生的，它到底是哪里产生的？ 应该说这里边的话，涉及到一些特定的核团和神经细胞这一块。因为人脑的话，它是这么一个特殊的结构，是由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组成的。那么胶质细胞的话，它是分了好几类，有的话包括星形胶质细胞啊，还有这个小胶质细胞等等，种类很多。神经细胞的话是大脑里边的功能细胞，神经细胞的比例呢，大概是占到十分之一。胶质细胞的比例占到90% 啊，就是这个神经细胞是一小部分哈。 是的是的。神经细胞的工作的话需要胶质细胞来进行调整的。那么很多神经细胞的话会产生这些大麻素这些物质，它呢加上一些胶质细胞，它也会去调控它的量。因为这一块的话和就是从动物到人进化的时候一个关系，越低级的动物它的神经细胞越多，越高级的动物它的神经细胞比例也数量相对少一些。 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神经细胞是功能细胞，它执行工作的时候的话，需要很多助手来帮它去完善，相当于它要配了很多副手。那么大麻素这些在释放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它需要一个量的平衡。如果是太多了或者太少了，都容易过，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些神经的萎态的异常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需要这个相当于1:9的比例，一个细胞就配9个细胞来进行平衡的一个体系，使得大脑的话能够处在一个稳态，能够去进行正常的工作。 所以越高级的这个动物，它的神经细胞越少。 对，它的这个比例，我指的是比例，不是它的绝对数量 啊，比例越少。 对，因为你包括鸟类，就是鸣禽类和人这一块的话，它的发育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开始的时候神经细胞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是没有足够多的训练的刺激的话，它的神经细胞会出现凋亡，就是你不用它它就死掉了，那么再想用的时候再也回不来了。也就是说你包括那个鸟，就训练的时候的话，你如果经常就是老鸟带着小鸟去教它唱歌，它的细胞就保留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包括人体的话，发育的时候像运动啊这一类有利于它这个奖赏机制的东西的话，都会得到一些正面的保留，这个选择性的保留，使得大脑指挥它的躯体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进行生存。 所以再总结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内源性大麻素也好，还有是内源性内啡肽也好，其实它都是我们的神经细胞来产生的一 个来产生的。对、它不仅是产生这个物质，而且呢还会有它的相应的受体，这个受体的模式的话，就类似于，因为人体内的话，神经细胞之间通过很多连接，它相互打信号，就是说我发射一个信号，一个神经递质，比如说一个内啡肽分子，这样的话呢，必须有一个受体来结合它。结合之后的话，受体呢会通过细胞内的一些信号传导机制，启动信号下游的工作，比如说让这个人继续跑。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相当于它就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这个过程的话是通过神经突触来实现的。如果这个过程出现问题的话，那么神经的传输就出现异常了，就会导致一些异常现象的出现。 所以啊，刚才我们这是给大家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一下这个内源性的大麻素它到底是什么，还有包括内源性内啡肽又是什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其实内源性大麻素对于跑步这件事情啊，如果它真的有积极作用的话，其实我们听起来觉得是一个推动的好的健康的事情。 对， 但是我也查资料了，发现人们最早发现这个内源性大麻素的时候，他干了一件不好的事儿。为什么呢？是说这零食里面的脂肪啊，会激发人体内意想不到的生物反应，很可能导致人们暴饮暴食。比如有人啊吃了一根薯条或者是一片薯片，那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了啊，就会把剩下的薯条和薯片一扫而光。后来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这个一个研究员啊，就说这罪魁祸就是人体内产生的一种类似于大麻的化学物质，就是这内源性大麻素。说人们就它导致了人们对这种不健康食品的欲罢不能的这种问题出现。 对，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因为我们刚谈到，就是说很多导致人的他的动作不断的重复或者进行的方式的话，都与内源性的内啡肽和大麻素是有关系的。那么不仅是运动，还有包括饮食，非常典型。其实包括刚才张岩谈的第一个，就是小伙子喝那个就是可口 可乐上瘾， 他也上瘾，他也与这个内源性大麻素有关系。但是这种的话是一种不利的机制，因为可乐喝的时间越长之后啊，它会导致钙的丢失，钙的丢失之后，我们说细胞里边包括神经细胞里边，钙离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体系。如果它出问题的话，细胞就不太能工作了。我们可以把钙理解为汽车的一个机油一样，就是它使得这个发动机能够协调工作，否则是没法做了。那么刚才谈到就是这个不健康的食品里边的话，它呢也会产生这种信息分子，产生之后的话，它会导致人体就是不断的奖励，再去吃，这个时候动力很难控制了，最后会导致暴饮暴食。这个是一个有生物学明确生物学基础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让你重复某一个动作，当然这个动作有可能是我们认为好的，比如跑步，不停的跑步，爱上跑步，也有可能是我们认为不好的，比如吃一些垃圾食品啊，一些碳酸饮料。 是的，所以我们人一直是在忙一个什么事呢？在理智和情感之间的一个纠结。你明明知道垃圾食品不好，但是呢还会吃它，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一个理智， 比如说你一个月吃个一次问题不大，你要天天吃那问题就复杂了。 哎，强刚才又给大家解释了哈，这为什么我们有些行为看起来好像是上瘾，其实跟我们这个大脑当中分泌的刚才说的内源性大麻素是有关系的。 对， 那我在这儿再问一下张老师啊，这个内源性内啡肽和这个内源性的大麻素，他们既然都能让我们产生这种所谓的快乐呀、愉悦啊、上瘾的这种感觉，那他们是一类物质吗？是一类东西吗？ 他们从大类来讲都属于神经递质，它是会去让它的这个相应的受体产生一些信号来驱动这个工作的，但是呢它的性质又不太一样。我们说内啡肽它是肽类，它是部分氨基酸超过两个以上的氨基酸联合在一块这么一个物质，如果是氨基酸数量足够多的话就是称之为蛋白质， 嗯， 所以它属于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这一类。那么大麻素这一类的话属于小分子化合物，它呢是有结构上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内啡肽吃下去，它就会被我们的胃蛋白酶、胰蛋白酶切割成了氨基酸，变成营养物质了。 啊， 可是你如果把大麻素吃下去的话，那么人体的酶是不把它区分为营养物质的，就会产生一些这种就是躯体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呢会有这个作用，但是和它的这个产生的机制和渠道有关系。 嗯， 你如果是肌肉注射在它的血液里面去了，它呢就会产生神经性症状。如果是口服的话，就会当成这个人体就会把它做营养物质吸收掉了。 嗯，这跟我们的肠胃认识它有关系哈。 对对 对， 进入体内渠道。 所以刚才说的这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可能有些人他是就是需要比如口服一些东西，包括之前我刚才跟张老师在沟通中也说到，比如这个胰岛素其实也是属于激素的一类。 它属于激素这一类。 一方面我们内这个身体可以自行分泌，另外一方面有些朋友可能出现了这种缺失的话，它可以外源性的来补充。 对，比如说异型糖尿病，它就是体内不能产胰岛素了，那就要补充。可是补充的方式的话，现在一般是打胰岛素，要么 是 注射， 对吧？注射， 还有一种是胰岛素泵，这样的话就省得就注射。 那为什么不能口服呢？ 口服之后的话，胰岛素就变成营养物质了。 啊，跟刚才内啡肽一样了。 对对，就被人体就消化掉了。所以呢，现在医学界就药物学界在忙什么事呢？能不能把它修饰，让人体不消化它？这样就可以做了口服式的胰岛素了， 就给他穿个外衣，比如说穿个马甲，让他认不出来， 哎、对对 是吧？ 和这有关系的，但是这技术上很难、哦，因为人体的胃酸还有很多蛋白酶，很多酶就来消化它。 嗯、 哎，你要突破这个屏障的话是有难度的。 哎，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比如说这种激素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口服的，有些是需要注射的啊，它这个供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像这里边人体还有选择性，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褪黑激素。就是有的时候睡眠不好，可以吃些那些、 嗯、 那个的话，咱们也讲那个脑黄金里边还有这个成分。 对，这个褪黑素是我们的脑垂体也是 它 分泌 出来的，但是呢，它是可以口服的。 嗯， 哎，所以就是通过口服的话，你可以睡得好一些。是有这个，因为它和这个生活节律有关系 啊、 嗯。 还好，刚才我们呢是从这个内源性大麻素跟我们的张成刚老师一起聊了聊哈，它到底是我们人体哪儿分泌的啊？它对我们的身体又有什么样的作用？而且也说到了跟它有点类似的，比如说内啡肽，还有包括我们很多这种激素类本身人体会分泌，但是也可能有一些外源性的这个补给啊。 对， 到底都有哪些的分类？还有包括对我们的身体都有什么样的作用？那接下来再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还要回到跑步这件事儿上、 嗯。 那跑步为什么能够让人觉得这种有快乐的感觉？还有包括这种大汗淋漓之后，整个人体有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啊、 嗯。 那到底对我们的大脑产生了什么样的刺激？其他的运动有可能产生吗？另外还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新闻，就是前两天这个瑞士的研究人员呢，也推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就是绘制大脑数码图，也跟我们的大脑解密有关。那稍。是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如今越来越多的健康人士爱上了跑步，不管是跑马拉松的还是小区里的夜跑族，有人说跑步为了健康，有人说跑步让人感到轻松愉悦，还有人说跑步让人上瘾。最近德国研究人员证实，跑步让人获得快感可能和内源性大麻素有关。什么是内源性大麻素？跑步还会产生哪些物质来作用我们的大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为何跑步会上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为何跑步会上瘾啊，也说到了哈，这个是德国的一个最新的研究，认为往往我们觉得跑步产生快感是由于我们身体分泌了这种内啡肽啊，一种快乐因子，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感受。但是啊，现在推断有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身体分泌的另外一种物质叫做内源性大麻素。那刚才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张成岗博士啊，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内源性大麻素到底是什么，还有包括它和内啡肽哈有什么样的区别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要跟张老师再探讨几个话题，就是跑步这个运动本身到底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如何作用我们的大脑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而且呢，要给大家在这个总结一下哈，就是关于内源性大麻素它对于我们身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再次欢迎张老师，您好。 哎，好，张燕好，大家好。 哎，那刚才我们介绍了那么多哈，其实也让大家初步的了解了这个内源性大麻素是什么，您再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吧。我们人体既然分泌这个东西，证明它有用，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奖励机制，让人体的大脑之间的神经细胞的系统能够更好的稳定，更好的决策，这样可以协调全身的动作，使得人体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 嗯，就是它是起到一个让我们整个大脑的各个神经传导之间稳定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有效的保障哈。 是的。 嗯，那刚才说了，你看这个德国研究人员认为说，如果人特别喜欢跑步啊，对跑步上瘾，那很有可能是因为内源性大麻素在中间起了一定的 作用。对， 我们也往往说这运动过后，尤其跑步过后哈，这个人的状态会特别好，会倡导大家把它作为一种减压方式。 是的。 那到底跑步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尤其对大脑，又大脑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跑步的话，它呢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实际上是会加速血液循环，这是很明确的。血液循环之后的话，会通过增加脑里边的血流量，使得脑细胞的血氧量、营养物质更加多。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血压不够或者血糖低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这个头晕乎乎的。 嗯。 那么在比如说考试之前，我们去复习的时候，脑袋会发热，这个时候血流量都会增加的。 嗯。 在跑步的时候的话，大脑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增加的话，会使得脑细胞它的相当于工作能力在提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更活跃是吧？脑细胞 更活跃，而且呢，加上这个出汗这些动作的话，会使得人体进入一个比较就是兴奋的一个代谢状态。你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得判断路线，得避免一些这个摔跤啊这些的动作，都会使得神经系统的话工作是趋于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状态。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在心理学领域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它就是说，一般我们是心里想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做什么动作。那么有一个学派是讲，就是我们的这个是你做了什么动作才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效果。 嗯， 换句话说，有的人认为这是国际上认识，你笑不是因为你笑而带动脸上的肌肉表情变化，而是因为你的脸上的肌肉表情带动了你心里的快乐 啊， 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往往说这种心理的这种暗示，比如说你早晨起来对着镜子， 对， 你主动的去提你的拳击，咧你的嘴角， 对， 这个时候你反而心里会觉得，哎，莫名其妙的高兴， 你还真的高兴，这个和内啡肽大麻也都有关系，就是说你的一些行为模式会使得你变得更健康一点。比如说，你看见别人在跳舞，或者是像那个小苹果，你听着这些嘞，你也会愉悦。实际上是外界给你一个信号，这个是人和环境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机制。那么这里边都和这个内啡肽还有这个大麻的奖励机制有关系，它会使你在一个过程中忘掉疼痛。 嗯， 也就是说，临床上再用这些东西在止痛。 是有这个的。包括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使用大麻素过量的人的话，他会有一些新快感愉悦感，也跟这个有关系。他至少在这个时候比着吸毒的人他呢会忘掉了痛苦。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讲他是奖励，但是奖励过度了，而这个时候是外源性的。 嗯， 你只要用外源性的方式的话，就会显著超过内源性的含量，反过来对于大脑来讲是不利的。 过度刺激， 过度刺激，对，是的。 所以我们的这种内源性的大麻素，如果它分泌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人体啊，让产生很多的愉悦感哈，它是一种相对好一点。 嗯、 当然，你这种给你带来愉悦感的东西，必须是一个健康的好的东西， 是健康的，而且发自内心的。这个时候就不是被动的，比如说有的人说你去做一个什么挑战不可能的比赛，那么你会得到这个10000美元的奖励，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外界奖励机制掺入进来了、 哎、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纠结了，反而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嗯，哎，既然说到跑步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那我们说除了跑步以外有很多很多种的运动， 对， 对吧，比如说我们也在倡导大家现在跑步也不要盲目，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嗯、对， 比如有的人这个膝盖不好，对吧， 对对对， 那如果你要经常在跑步机上有这种那个对膝盖的这种 反复的刺激， 对刺激和冲击，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嗯。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骑自行车啦、游泳啦， 对对对， 等等。那其他运动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吗？ 只要是能够让你开心的，一般都可以产生这种内源性大麻素的增加， 嗯， 包括内啡的增加，它会就是通过正能量的方式来反馈这么一个机制，使得你去鼓励继续做这个动作。 嗯，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就像刚才说到的咧嘴角，然后带动内心的那种快乐，我们去强化一些好的事情、 嗯、 能够给我们带来愉悦感的事情、 哎、是的是的、 哦、比如 包括你喜欢做美食这一类炒菜都会影响， 对，这都是我们大脑分泌的内源性大麻素哈带来的影响。 对， 所以说到这儿哈，我们真觉得大脑太神奇了。 嗯， 我们说现在脑科学的研究也是这个有很多科学家在为之努力。那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个新闻也是前段时间这瑞士研究人员哈，他们要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就是要绘制大脑数码图，而且呢在前不久呢是公布了首批成果，他们是展示了错综复杂的大脑线路。这个研究报告说他们用计算机啊是再现了这个右鼠新大脑皮层的所谓初稿，这初稿当中呢就包含了31000多个神经元、55个细胞层和207种不同的亚型神经元。那这个项目呢是有12个国家的82名科研人员参与的，全球的这个一个项目的一部分哈。那它的倡议呢名字叫做蓝脑计划。在这个大脑数码图当中呢是清晰的展现了大脑的近4000万个神经键以及各型大脑细胞之间的2000个连接结构。这听起来数字很多哈。我先想听听张老师说说这个大脑数码图它的研究意义到底在哪。 这个意义非常大。就是我们迄今为止对于人脑怎样工作的原理仍然不清楚。 不清楚。 对，你比如说我们这一块来讲话，大家来听，或者说大家现在比如说在开车，你的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行为是说大脑来控制的。 嗯。 但是这个控制指令是怎么运行的？这个时候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整个神经科学界发展比较快，这个计划应该说属于这个国际脑计划的一部分。 嗯。 这个脑计划的目的和目标就是想破解你的大脑是怎样工作的。你包括这个神经信号的产生，它如何给下一个传输过去，它下一个怎样做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数码指的是数字编码和解码。 啊，不是我们那个数码相机的那个数码、哎、数字编码和解码的过程。 对，这里边的话就神经递质它是作为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它传的时候的话需要把这个有序性，比如说从这个细胞怎么样传到下一个，会产生什么样的脑电波，那么人可以通过这脑电波来反推神经细胞的工作模式。刚才谈到这个有多少个神经元、神经细胞，还有多少种这种就是神经模式这一类， 嗯， 那么都和这个是相关的。 那我一开始说到的那个资讯就是美国的那个做了一个塑料皮肤、人造皮肤， 嗯嗯、 然后它能够把这种压力的感觉是紧还是松的这种感觉传递到大脑，其实也是。 是的，所有这一类都是这样的，而且呢很明确，这一类的话是通过一个叫 TRP 的一个蛋白质家族的传输的，它是零子通道，包括我们吃辣椒，还有那个吃辣椒的这个一些反应，辣椒素，还有一些热，就是温度、痛觉，还有压力， 它是通过不同的电信号来传递给大脑的。 嗯， 所以呢，有一个叫虚拟现实的技术，就是你没有发生这个事，但是你可以仿连到，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接管人体神经系统的输入信号的话，你实际上就能够给这个人任何刺激。 那在现实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利用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做了很多的事情？ 应该说国内外都在做，而且呢，国内做得很不错。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你比如说可以利用这个大脑细胞在工作的时候产生脑电波，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意念来控制一些无人机的运行。包括有的大学生做的也很不错的，他用这个方式来给女朋友这个表达他的这个求爱啊这一类，都很有意思。 来控制无人机是吧？用脑电波。 这个就是叫脑控这一方面，就是大脑控制这个外部的设备。那么就是10月24号，就下周六，我们北京神经科学学会在人大附中，上午会有一个科普讲座，这个时候邀请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小黎教授，就是讲脑怎样控制，他会现场演示。那么中学生的话，大家就可以来看，怎么样可以通过脑电波来控制一些设备，比如说以后打游戏的时候，你胳膊腿不用动，你通过脑想位置就可以了。 嗯， 这个和咱们说的下那个就是下棋的时候盲棋一样，就是你想到哪儿，然后呢这个棋子就到哪一块，两个人就这样来叫高手对决。 那会不会有可能未来有一天我能破译对方脑子当中在想什么？ 完全有可能，所以它的军事应用非常大，就是你在想什么，比如说在想一些好的事不好的事情，都可以通过一些脑电波的特征来得到解码，但是它的前提是你需要知道怎么编码的。 嗯， 所以这个数码脑的数码计划，它的前途是无量的。 哎，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虽然每天大脑都在指挥着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人类对于它的这种真正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哈，很多个细节其实并不是了解得很清楚。那这样的计划，这样的很多科学家为之去努力和研究，也会在未来某一天帮助我们真正揭开我们人类大脑的很多秘密哈。当然这些秘密的揭开也会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同时开发出很多高科技的这种产品。 是的。 最后非常感谢我们的张成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大家。 嗯，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还带来这首好听的奔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起身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